想，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，你的捆绑无法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月圆满月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 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，为大家非常应景的准备了一期和夜晚有关的经典歌曲。在今天节目还剩最后两首歌的时间的时候呢，我们为您送上的都是齐秦的作品。齐秦呢有两首有关夜晚的歌非常有名，也非常受大家喜欢。首先就让我们先来听1996年发行的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。 收拾这一切，